世界早已没有我，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，亲吻着你额头，别等到一千年以后，所有人都遗忘了我，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，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？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。 今天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。今年上半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为6.1万亿元，比去年同期回落0.1%。2018年上半年，我国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到266亿G，同比增长199.6%。6月当月人均使用流量达到4.24G。从8月1号起，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将全面推行电子发票，可通过一卡通手机 APP 在线领取。今后，京津冀3地环保部门将继续深化区域污染联防联控，开展联动执法，共同排查处置跨区域流域的环境污染问题和环境违法案件。根据相关数据测算，未来全市将规划设置急救工作站288个，每3万人口配置1辆院前医疗急救救护车。目前，丽泽金融商务区的第二金融街出具规模已引进396家金融类企业，同时城市航站楼也在建设中，建成后仅需20分钟即可到达新机场。截至2018年7月1号，已有11省市上调了2018年最低工资标准，调整后的北京月最低工资为2120元，位居全国第3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老狼曾用不经意的演唱，掀起了大陆校园歌曲的风潮。情人节出自2007年的专辑《北京的冬天》。其实如果对这首歌旋律熟悉的人能听得出来，这首歌正是98年叶蓓《纯真年代》专辑当中的《在劫难逃》。其实我更加喜欢叶蓓的歌名。一起听到老狼的《情人节》，是离别后的回忆仍然带给我们一样的凄美与忧伤。 你就靠在地铁的站台，这么望着我，突然发现心中翻动一段未曾熄灭的火。很多朋友早已经走出我的生活，我所有的梦却只有你全都看过。记得我们分手那年，让你受了一点点委屈，今天我还不是琢磨那些点点滴滴。地铁列车街上所有的人匆匆驶过，霎时站台上就剩下我们两个。当你走后，我终于知道，在你面前我在劫难逃。那些照片早已烧成了灰烬，可那些回忆怎么点也点不着。你的眼睛让我终于知道，你的怀抱让我在劫难逃。那些日子早已经无处寻找，可那些回忆跟着我奔跑。记得我们分手那年，让你受了一点点委屈。

此地难以忘记，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，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呢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没有选择吃学习的苦，在很大程度上会让人吃到更多生活上的苦。很多时候，人们觉得学习比生活苦，那是因为生活的苦还没有达到你承受的极限。没有谁真正愿意吃生活里的苦，归根到底，还是因为大多数人的生活还没有足够糟糕。 时光飘过，回头又见，长日细数别时情，还幸有爱不减半点。一声两声总也是心声，谁可想到谁能预算，其实你对我痴情藏在暗里已多年，在这天终于要说一遍。我怎么可狠心的欺骗，但也不忍跟你绝情，我匆匆地再喝一杯，没法清醒，作决定。哦，难怪曾青春不能成为知己的，怎么可能相恋？这晚我认真庆宴，而我和你已经能成为知己。

是我亲手为你装上的翅膀。 为我解去寂寥，拥抱热恋中。